四，背诵诗歌。 一，乐调《天净沙·湖上送别》，元·张可久。红胶隐隐窗纱，珠帘小小人家，绿柳匆匆去马，断桥西下，满湖烟雨愁花。